利教会的异象是更加似耶稣基督影响这个世代。每一个信耶稣之后的人，神都是立定预定给我们有一个目标，就是我们在罗马书第八章28-29节告诉我们知道我们要更加似耶稣基督。我们今年是讲到神宏大的拯救故事，即是个福音。我们今年其实已经来到最后的三个礼拜，还有三个礼拜就完这个2014年。我们要回到福音那里，因为福音是神拯救一切所信的人的大能。在罗马书第一章16节，这个神拯救我们凡是信祂的人，这个的行动不是一个过去式。所以我不知道你何时信耶稣，你信耶稣可能是10日前、10年前或者20年前，这个信不是过去的，是不住的，是现在的。我们每一个人每一日都要行在信心的道路里面，去倚靠我们的上帝。我们今年呢一直讲紧有不同的新旧约圣经，今天呢我们是会回到罗马书那里，我们会讲我劝你们的下边。上个主日如果你在这里，还有今个主日呢，我们要讲的都是罗马书里面出来的。上一堂呢我们读了15章，现在今天呢我们会读第5章。上一堂呢我也讲了为什么我们今天要看第5章了。在这个地单章里面是有这个第五章的经文，也都有第15章的经文。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会一起读这段的经文，我们请一起的站立，如果你不方便的你可以坐下来。我们会用启应的方式，我会先读第一节，请会众读上节。罗马书第5章，所以我们既因信称义，我们得以与神和好，是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我们可夸口的，因为知道患难产生忍耐。第5节，盼望不致叫人蒙羞，因为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是藉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好人死或者有敢做的。我们现在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藉着他得救，免受神的愤怒。我一起读第11节。不但如此，我们藉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以神夸口，现在也要藉着他与神和好。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祈祷。主，我们很多谢你，圣经清清楚楚告诉我们知道，因为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是藉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爱里面去品尝主对我们的恩典，以致我们有一个合适的回应，去知道怎样去在我们余下的一生里面为主而活。我们恳求圣灵掌管这段时间，叫讲的和听的都在圣灵里面同蒙造就，同得恩惠，愿你的爱再一次激励我们。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请坐。上一堂我提醒弟兄姊妹，同弟兄姊妹提过，就是我劝你们，在罗马书一共出现过3次，就是12章1节、15章30节 和十六章十七节。而上一堂呢，当我们讲罗马书第一十二章第一节的时候和第二节的时候，这段的经文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保罗说我劝你们，用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不单止是这样，在第二节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善良顺全可悦的旨意。上一堂呢，我做了一个结论，就是说我们的信仰除了一个奉献自己身体的信仰之外，更加是不断地在我们的心思心态上被神的灵去改变，被神的话语去改变，身体身心灵都要受神的改变，是一个全人的信仰。但很多时候今天我们不是一个全人的信仰，我们可能将我们的身体没有奉献给上帝，又或者我们奉献我们的身体，但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心态是没有奉献给上帝，不让上帝去改变我们。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坐在这个地方，每一个人有你的心思意念，由你出世到现在，你的心思意念好像定了型，你是这样看事的了，你是这样做事的了。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保罗说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时候，要奉献你的身体的时候，我们岂不是应该有一个这样的回应，要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心态，以致我们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行在神的旨意里面。而这一堂呢，我会继续呢提回到十五章的三十节，因为那一节经文呢，他说而我劝你们呢，弟兄们，藉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藉着圣灵的爱呢，同我一起的祈求。当我们思想十五章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保罗说我劝你们，劝他们什么呢？上一堂我们讲了劝他们呢一起去祈祷。那在这个分析里面呢，你看到两句说话呢是斜体字的，就是保罗劝他们呢是藉着两样东西，藉着耶稣基督，藉着圣灵的爱。那我翻查这两节的这两句，藉着我主耶稣基督又藉着圣灵呢，我发现呢有两样事情呢，这两句的说话呢带我们回到罗马书第五章。因为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和第十一节呢，就是正正这个藉着我们主耶稣这个片语这一句呢，第一节有出现，然后在第十一节藉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呢再一次出现。不单止是这样，下一句又藉着神的圣灵的爱呢，就在第五章出现回第五章第五节，刚才我们读了，他说盼望不至叫人羞愧，因为神的爱晓灌在我们心里面，是藉着什么？藉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所以这十五章三十节那两句的说话呢，就带回我们去第五章一至到十一节。五章一至到十一节很重要，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因为这个十一节里面呢，其实有叫做福音的缩影在里面，一个 condense 了的福音。因为在这十一节的经文里面呢，有很多的字句就是我们现在所信的福音。第一节，因信称义，与神和好，主耶稣基督。这个就是我们所信的福音所讲的，因信称义，同神和好，主耶稣基督。第二节，恩典中盼望神的荣耀，这个是福音所讲的。第四节盼望，第五节盼望神的爱圣灵，第六节当我们仲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是为了不敬虔的人死，这就是讲我们罪的问题。第八节，当我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的时候，在那里显明了神的爱，这些是福音来的。第九节，他说我们靠着他的血得称为义，就藉着他呢得救，免去神的愤怒。福音是讲 神原本要嬲我哋，但佢唔嬲。点解唔嬲？唔系因为我哋做咗好多好嘢，神就唔嬲我哋。嗱，我哋中国人有个错误嘅观念，以为我做咗一啲嘅事咧，神咧就会讨神喜悦啦。所以点解我哋要去拜神？拜神的时候，为什么你不是空手去？为什么你要带烧肉去、带烧鸡去、带包去？因为你在我们的中国人的观念里面，我们带这些东西呢，个神呢，个菩萨呢，就喜悦了。因为其实那些东西是我喜欢吃的嘛，那我想我菩萨都会喜欢吃那些东西，是吧？烧鸡、烧肉、包，是吧？我要做一些东西去讨他喜悦，免去他的愤怒。但是这里圣经告诉我们，福音是什么？神原本是生气我们，因为我们有罪。但是神不是要我们带一些东西去讨回他的欢心，释他的怒气。是谁个能够讨神的喜悦，免去神的怒气？这里讲得很清楚，藉着耶稣的血，耶稣的死。这个是我们所信的福音。第十节，他因为我们作仇敌的时候，尚且藉着神的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藉着他得生。福音是讲死，福音是讲生，生死都在福音里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死在神的面前，但是因为耶稣得着生命。我们可以从这一段经文里面用福音的角度去想三方面跟我们生命有关。我想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我知道这里有很多人懂煮餸，煮好好味的菜。我想问你，如果你要煮一味好菜，最基本的调味料会是哪三种呢？最基本的三种调味料以至能够煮味好菜的是哪三种呢？不是你感激的那些什么汁 你知道我说什么？我不是说那些，最基本的，大声一点，盐，还有呢？还有油。我想问你大锤，这三样东西没了一样，煮不煮得好菜呢？我发觉呢，原来呢，台山人很喜欢用糖煮餸。即我家我在想几时用糖呢，就是煮番茄的时候。但我不觉得我妈用糖来煮东西的，即当然都会落少少糖，但是即有时候我记翻我细个嘅时候，其实我妈好少用糖嚟煮嘢嘅，但我发觉咧，因为我见到我外母煮咧，佢系台山人咧，佢一定落糖嘅，乜嘢都落糖嘅，啊，咁所以我太太有时都会落糖，我好唔明嘅，有时我觉得点需要落糖咧？系咪油同埋盐系最重要？嗱，弟兄姊妹，三样嘢系最基本，系咪啊？我想问你大锤，如果你冇咗三样里面，除咗一样冇嘅话，你煮唔煮到好菜出嚟咧？咁当然啦，我哋啲大锤可能唔使用李锦记嗰啲酱油，系咪？即系佢哋真系好本事。但我想问，呢三样嘢冇咗一样，你煮唔煮到好菜出嚟？我谂好难。啊，讲咩？大声啲，唔好讲，唔好净系你嗰班人听啦，系咪？讲俾大家，系咩意思？味精系啦。我谂我哋啲大锤又唔使用味精，我谂佢哋从来唔用味精，咁先系大锤啊嘛，系咪？咁我哋叫得佢大锤，梗系唔用味精啦，系咪？咁当然啦，你翻去中国餐馆一定会有呢啲嘢。但是弟兄姊妹，煮一个好菜， 这三样是很基本的要素。而我想告诉你，在这段经文里面，如果我们要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一个即好像好菜好丰盛的生命，我们都需要这三种的基本要素：和平，又叫平安和好；盼望和爱。我们没有了这三样在福音里面的三样的要素，弟兄姊妹，你是不会过得一个丰盛的人生。所以 peace, hope and love 三样很基本。那今天我就要跟你去看在这个罗马书第五章，其实我们要重温我们所信的福音。刚才有首的诗歌呢，我感谢 Ivy 他选了这首诗歌，他说呢，当你降生马槽的时候，喜信藉着名声传扬。我就想到明星是那些不是天上的明星，是那些艺人。如果是这样就惨了，明星是不是不是只是艺人可以传喜信，那你和我就麻烦了、啊、所以你和我都要做明星，那才可以传扬喜信。这个喜信是什么，弟兄姊妹？这个喜信就是福音。这个福音讲了什么呢？我想跟弟兄姊妹 去重新去看回这个福音。其实我讲过这个福音是什么呢？在罗马书讲这个福音是什么呢？第一，罗马书第一章告诉他，上帝是创造的神，同时是救赎的神。上帝是创造的神，亦都是救赎的神。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用四个属灵定律的时候，第一定律就是神是做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为什么要讲创造？因为我们原本就是属于他嘛，现在是要归回给他嘛。第二呢，就是所有的人都是罪人，不能够拯救自己。这个罗马书第一章下半决章第三章讲的，我们所有都是罪人。第三点呢，上帝因信称义，好像一份礼物咁俾过我哋去拯救我哋，饶恕我哋。如果你睇第四章同第五章嘅时候，就讲紧因信称义，神将佢嘅爱浇灌喺耶稣基督嘅身上，透过耶稣嘅死，叫我哋得称为义，与神和好，罪得到赦免。然后第六章咧，其实好重要嘅就系、是、第六章第三至十一节，我哋讲到浸礼嘅时候。所以我每一次讲到同一班要受浸的人，受浸的人，我都会跟他讲第六章的，因为第六章是讲的浸礼。浸礼是什么意思呢？浸礼是我们同主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同耶稣有一个关系在里面。而第六章这段经文呢，福音的重点就是耶稣的死，死了之后埋葬，埋葬之后不是就这样埋葬在地狱里面，地府里面，三天之后复活。然后第四点就是神藉着祂儿子和祂的灵来救赎我自己。如果你由第六章到第八章讲到神的儿子，讲到神的灵怎么去拯救我们，特别在第八章是讲很多圣灵。第五点，上帝完全的怜悯恩典是在祂拣选的主权。所以由第九至第十章是讲到神怎样拣选外邦人，其实神是拣选了以色列人，不过以色列人说我们不要这个救恩，我们要自己来，我们要靠行为得救，我们要靠守律法得救。所以保罗在第九至第十章就解释，上帝没有离弃犹太人，上帝拣选犹太人成为尼赛亚所来的所出 的种族。不过现在上帝将恩典临到外邦人，即是不是犹太人，即是你和我。不过有一天上帝一样会拯救犹太人。而十一章就告诉他知道，当外邦人信主的数目添满的时候，神的救恩就会成就在这个地上，主耶稣会再来。今天你和我都在这个数目里面，如果你信了耶稣，你一个外邦人信了耶稣，神将你算在里面。有一天犹太人 都会得救，他们信耶稣就得救。所以你和我今天其实是一班很蒙福的人，因为我们其实不是我们拣选上帝，是上帝拣选你。我们以为我们是拣这个上帝，其实不是，弟兄姊妹，在上帝的主权恩典怜悯底下，他拣选你，你一个蒙福的人。如果你今天不是活在一个福气，你觉得你不是活在一个福气里面的时候，我想告诉你，你是活在一个福气里面，因为神拣了你，他没有拣其他人，他拣了你成为他的儿女。这个福音在第七点，就是由十二章到第十六章，就是上帝继续叫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活出这个福音，跟我们所信的福音相称。所以罗马书一开波的时候，奉献你的身体，心意生更新而改、变化，身心灵要完全的交托在神里面，因为你已经信了这个福音，就活出这个福音。这个是我们其实一个很简单一个福音的大纲。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要回到这个福音里面，去对付我们这个人。你要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你要承认我们是常常无助，我要承认我们每一天都需要过信心的生活。不是你那天信了耶稣就搞定，你都不行的，是耶稣顶到你行的。今天昨天直到永远，我们都需要回到来，让这个福音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今天就要讲在福音里面的三个元素，叫我们好像油盐糖可以煮一味好菜出来。如果我们有这三样的要素，福音三样要素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过一个丰盛的生命。所以第一点，和平。第五章第一节，他说，所以我们既因信称义，我们得与神和好，是藉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你留意呢，我们得与神平和好或者平安呢，英文也都很清楚的， We have peace with God。 所以这个 peace 呢，可以译做平安，可以译做和平，可以译做安好。中文圣经可能未必译到出来，但是英文圣经是很清楚， We have peace with God。 那么你会问，这个 peace 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平安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一种感觉呢？我今天呢，虽然有一件大事发生在我身上，但是我很有平安，我感到很平安。是不是这种平安的感觉呢？弟兄姊妹呢，其实这个平安是多过你的感觉。我们信耶稣的人呢，当我们遇到苦难、困难、逆境的时候，是有一个平安的感觉的，应该是有。但是这个感觉其实是出自那个平安。那你说什么叫平安呢？原来这个平安这个字呢，是有旧约圣经的意味。旧约圣经的平安叫 Shalom。 原来 Shalom 这个字呢，按住旧约圣经的研究呢，是有救恩，全个人的 well-being 安好，同埋 prosperity 生命的丰富的意思。当旧约圣经讲平安的时候，其实是讲救恩，其实讲紧因为救恩带来我整个人的安好同埋生命的丰盛。而哪些人有呢？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就是属神的人，敬畏神的人，他是会有这个平安。真的弟兄姊妹，你信了耶稣，你是属神，这个平安是给过你的，这个 Shalom 是给过你的，这个救恩，救恩所带来的平安感觉你是有的。在民数记呢，这个呢我都用过来做祝福的，六章二十四节二五二六，我一起读好吗？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仰念，赐你平安。最后讲什么？ 赐你平安。如果你睇翻上文，福保护念光光照你，仰念其实同一差唔多嘅意思。平安系最后，其实佢要讲嘅就系话，如果你有救恩，你就等于有平安。平安是真正的救恩显现出来，而这个平安保罗再一次多一点去解释，在哪里解释呢？第九和第十节。第九和第十节讲什么？我一起再读好吗？我们现在既靠着他的血清义，什么叫平安？弟兄姊妹，这里用另一个字叫和好。在这个和好里面讲什么呢？他说因为神的愤怒，第九节，但是因为同时第十节，因为我们同神是仇敌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神生气我们了，我们成为神的仇敌了，我们最需要什么呢？就是这个平安了。或者是神藉着耶稣在十架上的死，叫我们同他和好，同神和好。不单止是这样，他要解决了另一个局面，就是个对敌的局面，舒缓解决那个敌对的局面。这里讲到我们与神为仇敌的时候，这个和好平安消化了神的怒气，因为耶稣死在十架上的时候，神的怒气发在他的身上，不是发在我们身上。所以你知不知道耶稣为什么这么害怕上十字架，这么不愿意上十字架？因为他知道在他死的时候，神的怒气，对人的罪的怒气，现在完全放在他的身上。这个平安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叫我们跟神为敌那个的敌对得到和解，我们再不是跟神为敌，我们跟他和好成为朋友，我们再不是在他的震怒底下，这个震怒因为耶稣的缘故消除了，所以我们可以有平安去到上帝。我不知道你在你生命里面的经历有没有被人生气过你，又或者你生气过人。我不知道你生命里面你有没有成为了人的敌人，或者人家成为了你的敌人。我想问你那时候你的感受是怎样？是不是 很舒服？是不是很 peaceful 呢？不是，是不是？如果你是呢，你就不是很正常。你 short short 地真的要去看心理医生。但我想告诉你，当你信了耶稣之后，其实当人生气你的时候，或者你要去生气人的时候，或者你跟人 做了仇敌，或者人家做了你仇敌的时候，其实是需要神的救恩去和解这些。你心里面应该有这个平安，因为你靠着主，他应该跟你是仇敌的，你跟他做朋友，他生气你的时候，你去跟他和解的时候，息怒的时候，他不再生气，做回你的朋友。罪叫神向我们发怒，但耶稣的死因为我们的信，叫我们得着平安，与神和好，再不是跟神为仇敌，也都不在神的怒气底下。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神，我们要感谢神，因为信了耶稣，与神和好，罪得赦免，逃避了神的审判愤怒，换来了平安救赎的恩典，而 以致我们心里面可以有平安，有个平安的感受。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说我牧师，即是 我做基督徒，当我遇到这些的 事情的时候，我是没有了这个平安的感觉。我想告诉你，有可能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你不知道这个平安已经给过你。We have peace with God。你不知道原来你有那个本钱。第二样东西就是我们没有回到这个福音，这个救恩去思想，改变我的思想，叫我就算遇到心里面叫人愤怒的事情，叫我愤怒的事情，我不开心的事情，人家生气我，或者我跟人的关系拒绝的时候，我可以用这个救恩去帮我重新去思想，换来了平安，由平安带来平安的感觉。弟兄姊妹，我不是教你一套新的心理学，新的东西，我只是重新带弟兄姊妹回到这个福音。那你说我们应该有什么回应呢？既然福音是带给我们和平，这个和平的福音是需要我们去告诉人知，你有不要收埋，告诉人知道。当我们认识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要传福音。我们常说传福音是门徒训练的一个开始，踏入门徒的第一步。我明年呢有一个的土园，就在我教会里面呢，我认识一些的人，一些的朋友，他是未信主。那我希望呢，明年我为他们祷告，也都有机会呢将这个福音的道理呢活出来，不是只是把口说，活出来。在这班人，在这几个我祷告的人身上，我能够活出福音的道理，以致出年这三个人可以信耶稣。哪三个人呢？卖个关子，不告诉你知。弟兄姊妹，当你在这个的广东话堂崇拜里面，可能你都留意到，或者不是一定在广东话堂崇拜里面，你可能认识其他的广东人，他们未来没有来过这个教会，就好像你这个教会，他们未信耶稣的。弟兄姊妹，我邀请你们同我一起找两个，在出年你为这两个人祷告，可能你的朋友，可能你的亲友，可能你的同事，为他祈祷，活出基督耶稣基督的福音，叫他能够信主。我觉得这个是你听得到之后应该要回应。很快脆，第二样东西，盼望。盼望在第二节第二节至第五节是这么说。保罗呢其实在八章十八至三十九节呢又再提回这个盼望出来，是一个荣耀，神的荣耀的盼望，他再提回出来。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不会看第八章十八至三十九节，很长。但有学者将第五章一至十一节和第八章十八至三十九节找到共同的地方，所以呢他们就说呢第五章一至十一节和第八章的八十八至三十九节呢就是这四五章里面的首尾相应。而有四个共同点呢，我在这里呢是跟弟兄姊妹去分享的。第一，两段圣经讲苦难，两段圣经讲苦难患难，两段圣经讲圣灵。刚才我提到第八章讲圣灵，两段圣经都讲神的爱，两段圣经讲盼望。在我们一生里面，曾几何时我们有很多的盼望希望，对自己，对家人，对儿女，对自己学业有成。你今天坐在这里，大部分人都是这样。 对儿女学业有成，对自己希望自己事业有成，希望生活过得好一点，希望我们生儿养女，希望我们抱埋孙，希望我们无病无痛。啱啱我顶住，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盼望、希望。但弟兄姊妹，是不是每一个希望、盼望都成真？我们有没有失望过呢？弟兄姊妹，保罗告诉我们知道第五节，盼望不至于叫人蒙羞。他讲的什么盼望？就是神拯救我们，叫我们身体灵魂得赎，这个盼望是不会蒙羞的，即是说一定得的，一定会发生的，一定会成就的。而当时保罗在第三节的时候讲到苦难和患难，他没有说什么叫苦难患难，但是很肯定就是说，这些苦难患难是因为人的罪所带来的，这个世界在人间里面因为罪的根源的问题，罪和苦难是会在我们身上发生。除了要有平安之外，弟兄姊妹，有个盼望是很肯定，我们不会失望，就是耶稣回来拯救我们，完全的拯救我们。真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以这个盼望成为我们生活里面面对我们的苦难、患难、问题的时候一种的力量？如果你是靠着你自己去支撑面对这个苦难的时候，你身处的苦难的时候，你差不多多久？但是圣经清楚影响就是这个盼望是不会叫人羞愧，即是一定得的，耶稣一定会完完全全的拯救我们。我们要用这个盼望成为我们生命生活的力量。很快脆，第三点，爱。这段经文其实大家都很熟悉，亦都可能读过很多次。他说，唯有基督在我们众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在死的时候神对我们的爱就在耶稣死的时候显明出来。这有三点呢，我想跟弟兄姊妹去思想。第一，这个爱是世上无双、举世无双的爱，没有一个世界的人可以为罪人、不义的人死，就算可以为一个好人死都很少有，保罗这么说。所以只有耶稣神的儿子是这样做，为罪人死。所以当神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要告诉我们，这个不是人间的爱来的，是举世无双，即是没有人可以丢别其那个爱的，没有。第二样东西，爱不是只用口，而是具体的行动。他说，唯有基督在我们众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弟兄姊妹，你要留心，这个死的行动是一个终极的行动，这个死的行动是一个终极的行动。我们对人的爱呢，很少是有这个终极的行动的。我不否认呢，我们的丈夫呢是爱我们的太太，甚至乎我们有这个丈夫真的肯为太太死的，我不否定这件事。但是我们要留意，那个是你太太，是可爱的人，你值得为他死的。但这里讲什么？耶稣讲什么？是那些不值得爱的人，罪人， 不值得神爱的人，罪人，耶稣为他们死的。弟兄姊妹，我们对人的爱呢，至少呢，我说的丈夫呢，至少呢就是送花给他们，是吧？至多呢就是送钻石戒指，是吧？至少就送花，至多就钻石戒指，叫你为他死啊，得不得？都得过，是吧？都制过，我们的丈夫可能真的制，因为他值得你爱嘛，他很可爱嘛。当他不可爱的时候， 你就会想过了，哎呀，值不值得为他死了。但弟兄姊妹，耶稣是我们不值得的时候，不可爱的时候，他为我们死。这个行动是一个不是只把口说的行动，是实际有行动。第三，一个合时的行动。基督是将我们在特定的时候为不敬虔的人死。2000年前是神的时候，主耶稣降世。两个主日后我们会庆祝圣诞节。2000年前神的时候到，有一天我想告诉你，神的时候都会到，就是耶稣会再回来。几时我们不知道，但是那个时候会到，我们预备好见我们的上帝未呢？神在合适的时候以行动表示他对我们的爱。我们还没出世，我们这个学校上帝在合适的时候要对神家里面的人表示这个爱。雅各说不要单单听到，要行动，所以现在就是你行动的时候。请你将这黄色的纸头拿出来，合时具体的什么行动呢？爱的行动。你可以填个爱在上面。我想你现在用一些时间祈祷，在唱回应诗歌的时候，希望唱回应诗歌的时候你们坐在这里，坐在这里，给时间一路唱的时候一路想，在这个今年未完之前，在这个教会里面有没有一个对象，不一定一个，可能几个，你需要去表示一个爱的行动。刚才我说至少送花，至多送钻石戒指，那我又不是叫你们两样随便选一样，在中间，我不知道你们的行动会是什么。然后你说我几时会做这件事呢？一个礼拜之后，两个礼拜之后，同埋你行動嘅內容係咩？你自己寫低。另一半呢，係如果你真係寫低嘅，請你將呢張紙搣開兩卷，將另一邊嘅，如果你想寫名又得，唔寫名都得，交翻喺奉獻嘅時候交翻你，好嗎？明唔明我講咩？你先而家祈祷，写低个对象，几时做，行动系咩嘢？另一边咧，即系个虚线嗰度咧，你就将佢撕开佢。具体行动嗰、那个爱嘅行动咧，你自己留翻对象等等。另一边咧，嗰系你照交翻嚟嘅，你可以写名，你可以唔写名都得。咁我知道有几多人真系有爱嘅行动。合时具体去回应神自己对我们的爱。我们低头，愿主你自己感动弟兄姊妹的心灵，在这个月